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03集，新月君兮二。等外头安静下来，程欢伸了个懒腰，正想出去，林峰又进来，小声道：“ 皇上，陈大人又来了。”“ 不见。” 林峰有些为难， 他说有关于贤望殿下的事儿。 轩辕镜。 轩辕凛皱了皱眉头：“ 也罢，宣吧。” 陈欢一听，立刻又缩了进去，但这会儿他身体蜷缩的手脚有些发麻，一动就难过的呲牙咧嘴，他保持不了平衡，一头磕在桌腿上，捂着头哼了一声。轩辕凛脸色一顿，脸上露出明显的警惕来，不动声色地低头看了一眼，却只瞧见一截鲜红的衣摆。是程欢。他一僵，绷着身体慢慢站起来，弯腰伸手去撩台布，眼看着要碰到了，却又猛地缩了回来，木愣愣地坐了回去，盯着那衣角一眨不眨地看。程欢跟来了御书房，外头日头那么大，他真的来了这御书房。难不成之前大明宫的一切既不是鬼怪现身，也不是他臆症了，而是真的？ 臣陈荣参见皇上。 君渊凛的话被打断，脑海忽的一空，他连忙垂眼再去看那衣角，依旧在那里，鲜红的十分刺目。他缓缓地吐了口气，抬脚试探着往里面蹭了蹭，没蹭两下就被挡住了。这真的是鲜活的程欢。君渊凛的手颤抖起来，死死抓着玉案边缘才稳住身体，却是隔了近一刻钟才稳住心神，声音嘶哑地开口：“ 起来吧。” 陈荣没吭声，仍旧跪在地上，瞧着有几分倔强。轩辕凛心神不稳，隔了许久才瞧见他没起来，却没心思理会，满脑子都是程欢，理智几乎要崩弦，说话只能靠着本能。“ 你所来何事啊？” 陈荣忽然磕了个头：“ 臣有一事想问皇上。”“ 说。” 陈荣却又不吭声了，隔了半晌才咬了咬嘴唇，语调颇有些艰涩地开口：“ 臣请问陛下，倘若贤王殿下中意男子，皇上要如何处置？” 提起轩辕镜，轩辕凛混沌的大脑总算清醒了一些，他抬手捏了捏眉心，强迫自己将心思从陈欢身上收起来，这才去看陈荣。几日不见，他如愿以偿出了宫，却不见几分意气风发，反倒一副饱受打击的模样，眼眶发红，脸色有些憔悴，看着像是大病了一场的样子。可轩辕凛心里却并无半分柔情，语气反倒越发冷淡：“ 如何处置与你何干？” 陈荣被噎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 哼，这便是说皇上还是会插手。” 便是要插手，轩辕凛自认也不必给陈荣承诺。“ 你来此便是为这一句话？” 陈荣摇摇头：“臣方才去求见了贵太妃，她的话与皇上如出一辙，臣自知逾矩，却还是想请皇上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应允臣一件事。” 轩辕凛脸色骤变，腾地站起来，程欢可还在桌子底下，他本就与他诸多事情解释不清，如今陈荣这话说得如此暧昧不清，程欢岂不是更要多想？他脸色刷得一沉：“ 朕与你并无情分，下去。” 陈荣张了张嘴，话就在嘴边，却因为过于惊讶有些说不出来。他从未见过轩辕凛这副样子。林峰见轩辕凛变了脸色，当下也不敢怠慢，连拉带拽将陈荣请了出去。轩辕凛瞧见御书房大门合上，心里微微松了口气，却有些不知道如何开口。 便轻轻敲了敲桌面。陈欢没出来，玉案露出来的那截衣角动也没动。这莫不是又在胡思乱想？还是说桌子底下并没有陈欢，他其实眼花了？轩辕凛心里一紧，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离着玉案远了些，轻手轻脚绕到一旁去看。那截鲜红的衣角不见了，他心里重重一跳，几步窜过去，一把将玉案台布掀开。陈欢好不容易忍耐过去腿脚上那股难挨的麻痹感，刚想钻出去，结果刚一动弹，眼前就是一亮。紧跟着他就看见轩辕里紧绷沉凝的脸色，他唬得身体一颤，一头磕在桌腿上，连忙抬手摸了摸，另一只手顿了顿，去捂胸口。他没防备轩辕里忽然出现在眼前，小心脏被唬得砰砰乱跳。 皇上， 他去了眼轩辕凛不太美妙的脸色，心虚地扭开头看桌底，轩辕凛却意外地没有发火，只拧着没看他。陈欢被他看得不自在，只好从里头钻出来，小声嘀咕：“ 林芬说我能出来。” 话音没落，眼前就伸出一只手。陈欢顺着手看了看手的主人，脸上就露出笑容来，连忙两只手都握了上去。轩辕凛还盯着他看，陈欢有些莫名其妙，左右看了看，没发觉身上有哪不对，身后也并没有旁人。 你看什么呢？ 他轻轻挥了挥手，轩辕凛一把抓住，摸索了一下他最长的中指，然后放到嘴里咬了咬。 没洗呢。 方才在桌子底下待了半晌，也不知道都摸到了些什么，手指头肯定是脏的。轩辕凛自小娇贵，要是因此生病了该怎么办？他拽了拽手指，指甲反倒有温热湿软的触感袭上来。他呆了呆，瞧见轩辕凛的舌尖自唇齿间闪过，这才知道自己刚才并没有感觉错。他的脸豁得红了，血色一路蔓延到脖颈，也说不上来是羞耻还是高兴，总之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，只默默地垂下了头，悄悄动了动耳朵。陈欢，轩辕凛哑着嗓子开口。陈欢身体轻轻一颤，小幅度地点了点头，飞快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迅速闭上了眼睛。陈欢，你说话。陈欢就讷讷地应了一声，再说一点。陈欢被催得脑袋一片空白，他该说什么呀？他无辜地看着轩辕凛，只瞧见对方期待的眼神，陈欢绞尽脑汁想了想。 你饿了吗？ 轩辕凛神情自然了些，松开了他的手，抬手去揉他的头。陈欢被揉得舒服，在他手心里蹭了又蹭，又问他： 你饿不饿？刚才只吃了一点点。 真不饿，陈欢。陈欢挠挠头，有些茫然。今天轩辕凛好像很喜欢喊他的名字，之前他假死活过来的时候是，刚才那什么时候也是，现在还是。陈欢这次知道了，出声应了一下，又有些茫然。 那个，我不是想偷听，就是在下头睡了一觉。 轩辕凛人还有些懵，却下意识觉得不满，开口教训他：太医的话要听，不许在这种地方睡觉，后头不是有个矮榻吗？ 我是想等你忙完。 他来这里是为了看轩辕凛，去后头哪里还能看见？轩辕凛的神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温和起来，又揉了揉陈欢的头，熟悉的触感给他带来了踏实感，眼神慢慢清明起来，理智总算开始回笼。陈欢嘿嘿嘿傻笑两声，瞥了眼砚台。 我奴才给你研墨。 他晃了晃袖子。 这衣裳好像不是我以前那身了，有些不合身。 轩辕里眸色一暗，衣裳还是那套衣裳，不过是承欢瘦了，且一日比一日瘦。 奴才去找上公爵改改。 也不必改了，再穿几日便用不到了。承欢没听明白，有些茫然。 啊，我以后做不了大总管了。 轩辕里缓缓吐了口气，是朕不想让你做奴才了。不做奴才？承欢有点慌。 你现在改主意了，要赶我出宫？ 他说着急了起来。 不对啊，你刚才不是和陈荣玩了吗？怎么忽然就要赶我走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要走的时候不让我走，我不想走了，你又不要我了。 轩辕里，他抬手捂住承欢的嘴，朕何曾这样说过，朕是想让你入后宫。承欢一呆， 后宫？ 他结结巴巴念完才反应过来话里的意思，瞳孔猛地一缩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 你要给我名分？ 他想掐自己一下，手却被轩辕里抓住了。朕不只要给你名分。承欢僵住，这后宫朕只想要你一个。承欢被这话砸得晕晕乎乎的，眼前一片片的光晕，连轩辕里的影子都看不清楚。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冰窖里要被冻死了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。他捂着头往地面上出溜，被轩辕里抱着腰提了起来。怎么了？身上疼？ 林峰，轩太医。 承欢抓住他的手用力摇头。 哎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太高兴了。你说真的吧？啊？ 他还有些晕，眼睛没办法聚焦，身体软绵绵的没力气。轩辕林手上的力道稍稍一松，他就往地上坐。轩辕林乍惊乍喜，精神不济，身体也有些扛不住，只好把他抱起来放在龙椅上。承欢靠在椅子上傻笑，抓着轩辕林的手不肯松开。 我做梦都不敢梦见这个。哎，是不是我快死了你哄我的？ 轩辕林脸一沉，不许胡说。承欢忽然坐起来。 哎，皇上，我要是进了后宫，就不能在你身边伺候你了吧？啊？ 轩辕里动作一顿，抬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。既是主子，自然不必再做伺候人的事情。承欢原本欢喜的表情有些僵住了，带着几分尴尬的挠了挠头。 那个，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的，是不是啊？ 轩辕里眸色渐深，承欢的话虽然没说得清楚直白，可他却能懂背后的意思，心里顿时柔软起来。不想离开朕。承欢怕他嫌自己不知好歹，连忙解释。 我就是觉得我什么也不会做，进了后宫再给你丢人。 轩辕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承欢被他看得低下了头，有些泄气道： 我就是没出息，我想跟着你，伺候你。 若非承欢满脸羞惭，轩辕里几乎以为他是在说情话。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只知付出，不懂索取，便是自己只给一分，他也能当全部来感激，来珍惜。可朕不想委屈你，即便你入了后宫，朕也不会让你离开朕的视线。朕要每日看着你，看你穿衣梳洗用膳。承欢吞了吞口水，心脏砰砰乱跳，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，身体一晃，一头扎进了轩辕里怀里，抓着他的衣襟结结巴巴道： 别说了。 他又喘不上气来了。轩辕里抬手一下一下抚摸他的头，承欢晕乎乎的，脑袋里只剩了一个念头：完了完了，他要死了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幸福的事啊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